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星期四晚嘅学人沙龙。今日喺 studio 入边咧，继续有我 Emil 啦，咁啊阿 Ming 咧、阿 Cam 同埋嘉豪咧，同大家一齐倾偈。嗱，今日呢个嘅话题咧，几特别下嘅，我谂咧同大家啊都系息息相关，就系咧瑞士你的 BB 啊。香港咧越嚟越咧兴咧就系养宠物啦，唔同嘅宠物嘅，即系猫狗之外，有可能养龟啊、hamster 仓鼠啊都系嘅。咁另外咧就系婴儿啦，咁啊你嘅仔女咧都系算系你嘅 B B。咁究竟边个系你嘅 B B 咧？大家亦都可以谂一谂。咁啊，不如先同阿嘉豪倾下偈啦。我知道你屋企都好似有只狗仔咁。 是啊，以前咧，我同屋企住嘅时候咧，咁我哋就养咗只北京狗，因为系我爸爸个朋友咧，咁因为佢个太太咧就即系敏感，咁啊养唔到，咁于是咧就俾咗我哋，咁啊养咗七八年，咁跟住之后就走咗啦佢，咁跟住而家我太太就养咗只智娃娃，咁点解话系我太太养咧？因为其实咧就系我识我太太之前佢已经养嘅，咁所以咧其实我感觉佢唔系几喜欢我，因为佢经常会喺我啲喇叭啊、黑胶碟里边屙尿啊，或者系书度屙尿。 哇！佢仲要拣啲贵嘅啲，贵嗰啲。 系佢真系识拣噶，即系佢咁而家我就要拦住晒佢咯。咁但系其实我有时我太太譬如去外边即系做嘢，咁我都会带佢落街嘅。咁啲人就话：哎呀，你系阿冰爹哋啊咁样。跟住我都系嘅。 咁啊 ，Cam 咧？ 我自己就冇乜太多養寵物嘅經驗，因為我自己唔知點解唔係好鍾意嗰一種親密嘅感覺咁樣啦。咁所以我就細個養過一啲冷血嘅動物，就係、是、譬如烏龜咁樣囉，大個都會對譬如蜥蜴啊呢啲有興趣，覺得可以養，但都冇養到。但我爸爸媽咪就有養狗仔囉，咁就係佢哋好得意㗎喎，即係我每次返屋企探佢哋呢，佢哋都會話：哎呀，家姐返嚟啦咁樣囉。即係我係變咗我多咗个细佬咁样，就系、是、一只狗仔咁样咯。 咁阿Ming好似有养猫啊你？ 系，其实我养一只猫同一只兔仔嘅，我养兔仔先嘅，跟住先再养只猫嘅。咁佢哋两个嘅互动性其实令我觉得好得意，因为我只猫系好中意我只兔仔嘅，佢会成日舐佢啦，帮佢梳毛。但我只兔仔就好憎我只猫嘅，佢会不停拱低佢，然后攻击佢噶咯。咁但系呢个嘅关系，我成日觉得好得意，好似一个我只猫就单恋紧我只兔仔一样。咁所以有时候睇到佢哋嘅互动，我会觉得好自愿嘅。 咁我自己咧就细细个养龟啦，咁啊又养个仓鼠啦，跟住咧就鱼啊，同埋最近有两只狗啦。咁嗰两只狗其实我好朋友，但系譬如如果大家有睇到我社交平台入边咧，我都 post 咗两只狗，因为嗰两只狗咧其实系兄妹嚟，就喺城门河咧领养翻嚟。即系而家大家都讲咧系要支持领养啦，因为好多被遗弃嘅狗啦，咁啊被遗弃嘅狗你唔知咧，咁佢哋越生越多啦，咁啊变咗成个山头都系，对于生态咧都系有影响。咁啊我对于嗰两只狗又好有情意结嘅，即系我觉得譬如你由细见到佢大咧，就好似真系 B B 咁样，咁希望佢长大，同埋希望佢乖。咁我又將我譬如可能教學生嗰套呢擺落去，因為有陣時你教學生你調返轉諗一諗，就係你究竟講嘢清唔清楚，佢哋明唔明，咁因為狗唔識講嘢㗎嘛、狗唔會話、oh, I understand 我明啊咁樣，咁你就要睇下佢嘅反應呢代表住佢明唔明啦，即係識唔識去廁所啊，識唔識俾輕輕啊，行街會唔會打交啊，咁呢啲都好緊要。但係譬如喺心理學角度，阿Ming譬如可唔可以解救啊，譬如屋企養啲寵物嘅養貓狗嘅，或者養其他寵物嘅，會對於屋企嘅氣氛係點樣樣，或者對於人嗰個心態會點樣樣嘅？ 不如我哋先講下，其實點解人會被寵物去吸引啊？即係點解咁多人好似身邊越嚟越多人會係中意養寵物啊？其中一個理論係講咧，原來我哋人咧有一樣嘢叫做即係 attention 嘅 bias， 係一個注意力嘅偏差。咁咩意思咧？就原來人喺細細個有啲研究發現咧 ，B B 仔嘅時候啊，俾一啲唔同嘅嘢啲 B B 仔去睇啦。發現原來動物咧係特別吸引小朋友 B B 仔嘅，亦都有一個研究就發現當我哋人可能睇一啲唔同會喐動緊好快速嘅一啲嘅相片，原來人咧喺 detect 偵測到咧一啲嘅改變咧，原來係動物咧比起死物咧會更加容易 detect 到嘅喎。咁所以個結論中即係綜合所有嘅研究嘅結論就發現，原來人天生咧對動物咧係一個嘅注意力偏差，我哋好容易咧俾動物吸引咗嘅，而呢一樣嘢係由細個開始已經出現了。亦都有一個生物上面的學者 Edward Wilson， 他也說過其實人有一個叫做親自然性，即意思是說我們對一些大自然的物種是特別有一個的喜愛的，所以不排除是因為這樣其實人天生是跟動物有一個的連結，有一個喜歡的感覺在這裡。 嗱，如果人嘅天生咧，即係可能同係基因有關啦。咁啊，對於喐嘅嘢，梗係會有啲興趣或者有啲敏感，例如車行個聲音啊咁樣。譬如嗱，如果我問阿嘉豪啦，譬如你屋企個紫花華，你未必咁中意。咁但係你細細個開始，會唔會對於嗱，我知道你中意跑步啊、打拳啊咁樣音樂啦。但你對於會唔會有啲喐嘅其他動物，你反而或者去到動物園，你特別覺得有興趣咁咧？ 我自己咧細個嘅時候咧，我記得有一次我爸爸帶我去銀行開户口，咁咧翻轉頭嘅時候，因為我哋嗰時喺屋村住啲公屋咧，咁應該有人擺低只雞仔喺度，因為以前嗰啲公屋嗰啲街市咧會有賣呢啲小寵物啊，啲雞仔有啲雀仔咁樣，咁我攞翻屋企嘅，我記得咗只雞仲要係有一隻眼應該有問題嘅。咁但係養咗幾日之後，我老豆都係話攞走嘅，我哋屋企都係唔適合養呢啲。咁我自己其實對於動物都唔係有一個好特別嘅我唔可以話唔鍾意佢哋嘅，但我可能係我覺得唔想 keep 佢哋做一個寵物，因為我覺得佢哋可能應該自由啲咁樣。咁所以雖然我細個好鍾意動物園，因為可能好鍾意睇寵物，但我又同一時間覺得嗰樣嘢係唔啱嘅，因為唔應該將佢哋困咗一個佢哋唔屬於佢哋應該要生存嘅環境。 原來你細個已經好哲學噶咯，即係用哲學 已經好多分析嘅角度啊！ 係啦，你諗寵物，我細個有養烏龜，最高峰嘅時候養過五隻烏龜啦。其實我都唔係自己係咪真係好中意動物，我唔係好知。咁但係咧，我就即係覺得啊，其實養動物呢樣嘢，即係或者係對住動物呢樣嘢係。可以唔使同人溝通，可以我會覺得好似舒服啲咁樣咯，因為有時同人嘅溝通唔係一個好順暢嘅交往，咁就係同啲動物咧，你唔需要同佢講任何嘢嘅喎，咁佢就會可以喺你側邊玩咁樣咯。咁我記得咧譬如我哋睇藝術啦，咁好多好多藝術品咧都唔係講小朋友，但有個人咧，你哋應該會記得嘅，叫奈良美智啦。咁佢就係畫小朋友，佢都有講過咧，佢細個嘅時候咧，佢同人嘅溝通咧唔係好適應啦。咁所以就好中意動物。咁所以咧喺佢成長之後咧，佢係翻日本嘅時候咧，佢係畫咗好多動物同埋小朋友好平圖咁樣。佢話即係可以喺小朋友度揾翻佢自己內心想要嘅嘢咁樣咯。 所以你讲起一啲即係小朋友嘅反应呢，令我諗起譬如可能我琴日搭飛機返嚟嘅时候通常呢搭飛機你最罩忌就係隔離有人喊，因为有时啲小朋友可能因为耳压嘅问题或者唔習慣呢，去到高空嘅时候呢佢哋唔舒服就喊啦。咁第一个 reaction, 第一个反应你就会觉得会好烦啊。咁你见到隔離嘅人呢，隔離嘅乘客佢会觉得佢点解喊啊。咁我都会諗起佢点解喊先。狗你成日發現，譬如例如柱花華啦，因為通常細狗相對嚟講佢比較 insecure，心入面咧覺得好唔安全就會吠。咁譬如我屋企嗰兩隻咧，有一隻比較跳脱啲嘅，比較中意撩交打啲嘅，比較中意吠啲，咁我都會去睇下點解嗰個小朋友或者佢只狗，因為我同時間係好中意小朋友，同埋好中意狗仔，咁我就會睇下佢點解個反應咁大，因為佢可能因為喺城門河側翻嚟，因為佢覓食嘅關係咧，令到佢咧食飯嘅時候咧好快，咁呢個係可能係一個好原因啦。食飯快，消化唔好，坐車暈車浪，嘔，咁呢樣嘢又係有一個聯繫嚟嘅，其實係有個 linkage 喎。咁所以有陣時去到，譬如我哋今日講嘅呢個話題，誰是你的 BB？ 咁我講先咁講啦，你屋企啊、老公啊或者老婆。或者你个 honey 都系你嘅 B B 咁，每个人中意嘅嘢都唔一样，系咪啊？即系嘉豪系咪好似有啲嘢想表达啦？ 我就如果人哋咁样叫我话唔好嘅，因为我觉得 即系如果我系你 honey 一 B B 咁样， 好似好怪咁，好肉麻，同埋好似系一个即系似乎有一个好似阶级咁样，因为好似要受保护，要好似依赖咁样。不過我又想一樣問題，啱啱頭先阿明講到，即係話人可能本身有個親動物性，咁而其中一個解釋可能就係因為我哋一細個嘅時候，會對一啲喐動嘅嘢咧，會有一個即係專注嘅偏差。咁我就想倒翻轉頭問 Emil 同埋阿 Cammy， 你哋兩個都養過龜，咁龜喐得好慢噶嘛？ 係啊係啊。 咁如果尤其係 Emil， 你而家又會同狗相處，咁呢個速度上面嘅嘢，同埋一個即係一個係熱血嘅動物，一個係冷血嘅動物。佢對我哋嘅反應都唔同啊！咁你哋覺得 即係嗰個唔同嘅地方係點咧？同呢啲唔同嘅動物相處，作為寵物， 我覺得大個嘅時候咧，就對於寵物咧就更加有耐性嘅。 嗯。 但係譬如好似啱啱阿 Ming 咁講，我覺得動物，因為動物始終有好多種，譬如啱啱提及個蜥蜴， 嗯 啊，譬如可能有啲爬蟲類，我就真係冇興趣，即係你叫我望住佢耐啲，可能我都驚嘅。 嗯。 但對於狗，譬如佢喐動多嘅時候，我都想同佢去玩耐啲。咁、譬如養龜嘅，咁以前可能我刷緊牙嘅時候，見到只龜可能有。督下佢嘅龟壳啊，搞下佢哋啊，即系因为细个就系咁啊。譬如你原子笔可能系咁揿啊，擦胶又系咁弹啊，即系手痕咁样。咁唔知道你养龟嗰时候会唔会督下佢啊？咁样。 其实养龟咧，龟唔慢噶，即系你可以佢不停喺度爬啦，你可以不停只手喺度接，佢就不停喺度爬爬爬。其实一啲都唔慢，同埋咧，我好中意倒翻住只龟。 哇！咁你唔系咁好啊，身体唔系咁好啊。 佢运动嚟噶嘛？ 倒转只龟。 系啊，咁佢会好快顶翻条颈，顶翻转头噶，好快噶。 咁劲咁啊！佢识自己反翻转头。 好多龟都识噶、啊。 我自己只龟反咗，即刻我真系要帮佢反翻转头。 你仲坏咗只龟，你试下唔好反佢，应该 会好。因为佢长期喺个水入边咯，只龟。 哦，我成日攞佢出嚟玩。 其实头先大家咁讲咧，我谂系人类同动物之间嘅嗰种连结啦。其实咧有一啲研究系讲，原来人同动物互动咧会释出一种叫做一种脑神经嘅传递物质，叫做催产素。咁呢一种物质咧，其实一般咧就系人与人之间互动咧，系讲紧去令到我哋有亲密感啦，或者有一种联系嘅感觉嘅，叫得催产素。其实就系讲紧喺分娩嘅过程，可能喺前啊后啊等等，系希望嗰个母亲同嗰个婴儿之间咧一个好紧密嘅嗰种嘅联系啊。但好神奇嘅。原来是有些研究发现，当人和狗隻去互动的时候，原来狗仔和人类都会在个大脑里面释出这一种催产素，令到我们更加觉得我们是有一个联系的感觉。当然其实即目前为止比较多的研究都可能是哺乳类动物，譬如狗啊、猫啊等等。你说真的蜥蜴啊、龟啊这些会不会呢？我觉得文献上面就真的暂时少见一点了。而且还有一件事都挺得意的，有一个研究是说去比较一些我们不识的狗仔和一些我们熟悉我们养开的狗仔，原来和熟悉的狗仔去互动呢，那个释出催产素的水平呢会多过是不熟悉的那只的。就是说有那只狗是属于我的，那只猫是属于我的，那种联系和一般动物呢是不一样的。 哇，那我的那些催产素啊爆灯了今次我听说又接那两只狗呢又要玩了。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叫做谁是你的 BB 呢，我们还有很多的方面呢可以分享啊，包括啊喺一啲咧关于育儿嘅一啲咧系谂法啦。咁喺度先休息一阵咧，我哋 part two 咧翻嚟再讲下谁是你的 B B 啊。继续翻到嚟星期四晚嘅学人沙龙啊，今日我哋嘅题材咧就系咧谁是你的 B B 啊？咁啱啱已经分享咗啦，就系大家可能屋企啊或者家庭咧都会养一啲咧就系唔同嘅宠物啦。咁啊又要问一下阿 Ming 啦，就系话其实养宠物咧对于嗰个心理健康系咩一回事啊？ 哇，其实你问我咧，因为我自己有只猫，其实我都觉得。真係令到我會覺得冇咁孤單，同埋冇咁個感覺上好似有一種親密感。咁有啲嘅心理學研究就發現啦，原來有養寵物嘅人咧，佢嘅嗰個抑鬱啦同焦慮嘅情緒嗰啲症狀咧係有助嘅。而且其實同寵物互動嘅過程入面，因為我哋有一啲嘅聯繫嘅感覺，亦都多咗一啲嘅陪伴嘅感覺。同時間咧，都某程度上可以轉移咗你嘅注意力嘅，即係譬如可能係我放工翻屋企，見到只貓仔，可以攬下佢，係陪下佢，嗰種感覺就好似。一刻我的工作压力可以得到转移。所以研究的结论就是说，原来有养宠物的人呢，那些一些身心不开心的情绪的指数呢可以得到去缓解，而且那种孤单感亲密感又会是有不同的。 阿 Ming， 我想问你一件事，因为你养猫嘛，咁好多人咧，其实会喺社交平台咧都会分享下自己养猫嘅日常，咁佢哋好多时候咧会话自己咧，我系猫奴啊，我系甚至有啲人话，我系铲屎官啊咁样，咁咧好似咧似乎俾人一个感觉就系话，佢系服侍紧只猫，咁喺呢一方面，其实对个心理上面。会唔会系即系有一个满足，或者你系咪咁样样睇你自己同你只猫嘅关系？ 呢个其实系几有趣，点解咁多人咧都中意多 當啲寵物係仔仔女女啊，即好似成日都話啊，我係隻貓仔嘅媽咪或者係爹哋咁樣啦。原來係發現咧，因為寵物同人之間嘅嗰個相處嘅關係，有少少係一種好大嘅依戀啊，或者一種好大嘅依附。因為其實好多時候就好似頭先咁講，你餵嗰隻寵物，其實所有嘢你要服侍佢嘅，其實某程度上隻寵物係好依賴你。咁呢一種嘅關係模式咧，有少少似一啲我哋叫做 unconditional 啊，即係你冇話要佢俾翻啲乜嘢你，佢唔使即係去即係將來養翻你噶嘛，寵物唔會咁樣嘅。但係呢一種關係入面咧，我哋可能作為人，我哋會見到只貓仔或者只狗仔好依賴自己，好聽自己話，哇！一翻屋企咧就成日搖曬尾啊，或者好想黐住你啊，呢種嘅感覺其實令到我哋人會有一種好強烈嘅滿足感。呢種感覺係一種好被愛啦，好有愛同聯繫嘅感覺。而呢一種感覺咧，其實對人嚟講咧係帶嚟心靈嘅滿足嘅。 但係講起呢種心靈嘅滿足啦，我呢啲諗法咧就係、是有好多棄養嘅朋友，其實當初想養狗咧，就係、是、三分鐘熱度，覺得狗咧好玩，買翻嚟啊，或者咧領養嘅時候咧，佢冇衡量過自己屋企咧個空間啊，或者自己嘅生活習慣啊，其實對於咧係養狗啊。或者係養貓咧，適唔適合去到最尾棄養？所以其實大家咧都要衡量一下。如果你唔中意寵物嘅，冇所謂。但如果你真係中意寵物嘅，你要諗下呢個亦都係你要照顧佢一生嘅責任喎。包括係帶佢睇醫生啦，同埋啱啱阿Ming講起孤單啊嘛，你孤單，狗都會孤單啊。而家咧好興 set 嗰啲 camera 喺屋企咧，就係、是、睇你個 BB 啦，嚇，睇你屋企老人家啊，甚至睇你嗰啲狗啊。其實有陣時啲狗咧，你出咗去咧，佢就坐喺個門口或者坐喺個露台咧，等你翻嚟。咁佢成熟啲，佢可能冇話咬爛啲嘢啊，或者周圍去吠啊，但佢會好孤單咁等你，你好明顯會 feel 到。咁所以你呢樣嘢亦都要衡量，就係話你照顧狗嘅時候，你有幾多少時間陪佢哋咯？ 我諗起咧，我爸爸媽咪咧，佢哋即係佢哋講起孤單呢樣嘢，我覺得佢哋可能老一輩佢哋唔係好識得點樣同對方溝通啦。咁但係自從咧佢哋養咗隻狗之後咧，我係覺得佢哋溝通多咗，亦都係成個人柔和咗。譬如我媽咪佢養好多個女啦，咁我哋有咁多個女，咁但係咧我見到 幾多隻啊？可唔可以講啊？ 幾多隻女啊？ 即人嘅女啊，定係狗嘅女啊？ 人嘅女，佢照顧要即係照顧五隻人嘅女啦。咁跟住咧，但係咧，我好感受到一個分別咧。佢照顧動物仔嘅時候咧，佢嘅愛心係爆棚嘅，即係佢係會啊幫佢沖涼啊，幫佢吹頭啊，佢會一路同佢傾偈嘅喎。即係我覺得哇，阿媽你係白雪公主嚟嘅喎，即係佢係可以同任何動物仔傾偈嘅。佢係同見到屋街嗰啲雀仔啦，或者流浪貓、流浪狗咧，都係非常之有愛心嘅，咁我係覺得哇，係睇到我媽咪嘅另一面咯，完全一去對住小動物嘅時候， 即係你意思就係 Auntie 可能對你就話女，喂執好啲嘢啦咁樣，但係對啲 BB 對啲狗時 BB 你點啊 BB 咁樣 係啦，冇錯就係即係總之係每即係譬如佢哋去餐廳食飯咧，都會諗即係譬如禮拜日佢哋兩個去餐廳食飯，佢哋係會諗可唔可以帶隻狗仔過去食，佢先會去嗰間餐廳咁樣咯。咁係即係幫佢諗好多咯。 哇，講起可唔可以去嗰啲餐廳咧？其實食環署都有啲規例嘅，就係講起咧點解？只狗去到室内嘅时候，即系譬如香港法例就唔容许佢哋去咧，就是、因为惊佢哋身上嘅寄生虫咧，会令到啲食物即系可能有污染啊，跟住去到令到人哋屙。咁所以咧，好多相对嚟讲系比较 dog friendly 嘅地方啦，吓、啊，俾狗入去嘅地方餐厅咧，佢哋都有户外咁，所以大家我谂呢样嘢狗主都知噶啦，可以了解一下咯，咁样。系 阿 Cam， 你讲开呢样嘢咧，我都谂起我妈咪咧，以前咧系好唔中意宠物嘅。咁其实又唔可以话佢唔中意动物，咁但系佢觉得，咁佢都凑住我几兄弟四兄弟咁样，咁屋企又唔系大，咁但系咧我爸爸咧系好中意动物嘅，咁咧成日都会诈家姨话，哎呀我有个朋友想攞只狗翻嚟啊咁，咁我话唔好啊，已经照顾唔到咁多，咁最后咧就系真系攞只北京狗翻嚟。咁有一日咧，我阿妈咧就冇嘢做咁样，不如带一只狗落街啦。咁其实佢又唔系特别中意，咁但系咧因为佢冇养过狗啊。咁所以咧，只狗咧跑得好多咧，跟住只狗好辛苦。跟住我妈，哎呀，你唔好有事啊！咁自此咧，佢就好中意 跑咁多嘅。 因为我妈咪以为带只狗落去就系成日跑咁样。咁、但系因为咧，北京狗系扁鼻咧，嗰啲气管即系呼吸冇咁好。 咪短脚。 系啊，咁于是咧，咁当然咧，即系好彩冇事啊。咁于是我妈咪咧就哇，好中意只狗，就于是摆咗。就我哋谂起有一次咧，因为只狗有时会唔知点解我哋睇电视，可能摆咗电视遥控喺地下。咁我阿妈咁只狗咧就抢咗个遥控。就攬俾翻我哋，咁我哋就咁我就話， 喂，俾翻，咁佢就會吠。咁跟住我媽咪咧就攞啲零食，話：哎呀，你俾翻我哋。跟住我話：你咁樣教佢嘅，你平時對住我哋呢樣嘢係唔啱嘅，你要同佢講唔啱。咁所以即係會，你講得冇錯啦，係見到另外一邊，因為我媽咪對我哋好嚴嘅。咁但係佢對只狗咧就唔會係咁嘅。咁所以我覺得寵物嗰個概念好得意，即係你係寵佢嘅咯。你會你係好似要某程度好似要縱壞佢咁樣嘅，即係所以可能因為呢個原因，我自己唔係好接受寵物呢個概念咯。 嗯，但我都嚼㗎，即係嚼唔係打啦、嗯。當然就係講，譬如佢咬住啲嘢係唔咬得嘅。咁、可能我引佢過嚟，我就話即係可能篤下佢嘅鼻啊，或者篤下佢嘅嘴啊。因為細細個其中一個 training 就係你要俾佢咬啲嘢，等同有陣時同佢講，因為佢細細個冇咁大力啊嘛，你同佢講唔可以咬嘅。咁、所以你第日手埋佢，而家都唔會咬嘅、但你同佢講唔好亂咬嘢。唔好亂咬嘢同埋乖咯，即係譬如點解要 treat 啫？你 treat 就係佢做得好嘅時候，啊佢可能某方面佢識得去屙尿啊，或者佢做一啲嘢啦，你就要 treat 佢。但係都講過啦，無論你做乜獎賞分明都好啦，啊獎罰分明都好，係要時間嘅。所以你諗下香港人都市人個生活，因為譬如可能阿明或者我哋業王，我哋攞啲數據出嚟。呢、這個係因為香港相對嚟講，我覺得未必會咁多呢方面嘅數據，係世界性嘅數據啊嘛。但係有冇地方好似香港步伐咁快先？即係我哋養人又好，養狗都好，養龜都好，或者屋企啲風水魚都好。你諗下啲魚如果唔執，哇！成扎糞便喺個喺個池度都好核突嘅啫。呢個係責任嚟嘅。 其實我好同意，因為好多時候頭先我哋所講動物的確同我哋人類互動咧，帶嚟好多滿足感啊、愛嘅感覺。但其實我哋都要有負責任地去即係養寵物，因為其實除咗呢種感覺，其實仲有好多其他嘢係伴以即係跟隨而嚟嘅。譬如貓仔會病啦，動物會病啦，你需要俾時間去陪佢啦，等等。呢啲嘢係咪我哋可以承擔到呢？如果我哋承擔唔到，其實除咗嗰種愛啊、滿足感過後嗰種新鮮感之後，其實就帶嚟好多嘅啊，好煩啊，又要抽時間去就佢，其實呢啲都係壓力嚟噶。咁所以其實我哋養寵物之前，我好同意我哋需要去衡量啊，而唔係淨係睇到，佢可以陪住我喺我悶嘅時候，佢陪到我，或者佢好可愛，淨係一個咁嘅考慮點咧，我就覺得唔足夠啦。不過另外頭先大家都講咗，其實點解人啊喺動物會有展現另一面咧，或者對人與人之間又唔係咁咧？我都諗起一樣嘢都幾得意。最近其實咧比較多一個相對上新興嘅治療方法，我哋話喺個動物的輔助治療，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其實可能就是有一些治療的狗隻、去加入一些心理治療的一些環節入面，可能是一些元素，其實都挺得意的，就是發現呢，譬如一些的一啲嘅情況，譬如一啲青少年佢唔係好肯表達自己嘅，又或者一啲嘅有自閉特質嘅啊細路仔啦，或者甚至乎係成人咯。其實喺動物嘅介入方面咧，佢哋動物就好似成為咗一個橋梁，令到佢哋會多咗一啲社交嘅行為啦，多咗表達自己嘅意願啦，同埋佢哋嘅情緒亦都係得到一啲嘅調節嘅喎。咁所以其實有時候動物就的確可以成為我哋人之間嘅一個橋梁，去讓我哋去表達我哋嘅一啲嘅善意，或者表達我哋一啲嘅感受。甚至乎連社交咧，好似有一啲嘅幫助嘅。 所以啱啱社交咧，喺咪後同阿嘉豪都講啦，因此教只狗，你唔係即係你見到只狗曳，你同佢講嘢，佢都唔明啊嘛。係、尤其是陌生人同佢講嘢，如果佢曳嘅時候，你可能同佢喂，你識唔識教只狗噶、即係通常係話緊嗰個主人啊嘛，係、嘛？即係 所以你頭先講開，即係我覺得有一樣好緊要，即係關於責任嗰樣嘢，就係話其實我哋有時。對只狗好寵佢，係咪一件一定係一件好嘅事咧？即係我相信我哋一陣間會講到即係細路仔啦。咁如果細路仔嘅情況就好清楚啦。你長久咁樣縱個細路仔，乜嘢都滿足佢，其實未必係好，因為有時可能會面對逆境。咁我有啲朋友咧係即係專業嘅即係狗隻嘅訓練員啦。咁佢哋就會成日話咧：，哎呀，有時你對只狗太好，同佢太親密咧，其實有時可能佢會產生一啲咧即係分離焦慮症，因為佢太依附於你。 即係你一走嘅時候， 係啦。咁我個朋友就成日都會講嘅，佢話其實咧，教寵物就唔難嘅，最難係教個主人啦，因為個主人未必肯咁做。咁佢自己都講過啦，因為佢初時細個就好中意啲狗，咁佢攬埋曬啲狗一齊上床瞓。咁但後屘發覺其實咁未必係件好嘅事，因為冇分到嗰個主客嗰樣嘢。咁自此咧，佢就即係佢做咗相關嘅即係調節同埋訓練啦。佢又覺得，哎呀，我真係好掛住佢哋，好想掹翻佢哋上嚟瞓咁樣。咁佢經常都會有呢、一個即係嗰個考慮喺度。 我都有聽一啲係即係譬如養貓咁啊，佢一定即係只貓好想跟主人上床瞓啦。咁但係問題係你有時會即係 即係可能動物同人瞓一齊瞓，其實唔係一樣好嘅嘢啦。咁佢哋就嘗試隔開啦。咁但係只貓就要全晚喺度敲門，結果佢哋咧就全晚敲門瞓唔著啦。咁佢哋就喺個門口擺一盆水，令到只貓敲唔到門咯。咁就係亦都係令到啊，咁係點解會培養到只貓一定要入房瞓嗰樣嘢咧？咁樣。 所以我都諗起咧，就係譬如可能教導小朋友嘅時候啦，有一樣嘢咧就係叫做獨立嘅思考能力，即係我記得之前有一集我分享過，譬如可能係講起同悲嘅，咁我就話俾個老師嚼得好勁。咁我喺度諗翻啦，而家大個諗翻，個老師講嘅嘢係咪一定啱嘅咧？唔係嘅喎，因為年代唔同啊嘛，即係譬如你可能。以前你二十年前讲咩韩国咗，边有识嘅啫？但我想讲就系话，譬如啱啱讲，哇，你识唔识教只狗噶？譬如可能你系真系咁讲，但系喺个主人听到呢番话嘅时候，因为对方系有个贬义嘅，即系好攻击性嘅词，就哇，好似佢话我唔识教、啊。咁但系你可唔可以会谂下就系话，对于你嚟讲系咪一个 self learning 先？即系譬如对于你嚟讲，你唔系好俾只狗食嘢嘅时候，佢能唔能够茁壮成长、健康成长先？即系好多时候我哋听到 feedback 嘅时候，我哋从人先啊嘛。无论是婴儿也好，狗仔也好，龟也好，他们都需要我们的照顾，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能力照顾呢，都是很关键。我们在这一节讲了这么多先，下一节回来继续讲谁是你的 BB 啊。繼續回到第三節的學人沙龍，今天的題材就是誰是你的 BB 啊。剛剛已經說過，就家裡可能養了不同的寵物，大家都當一些寵物就是 BB。 現在說就是真的 babies， 家裡可能有仔或者有女，我都很想有，但沒有人跟我生的。 Cam 怎麼辦？ 那你現在在宣傳一下自己， 宣傳了 咁其實我自己冇細路仔啦，咁我都覺得啊，點解啲人咁想要有細路仔嘅咧？咁所以我都訪問咗我有個朋友啦，佢其實30多歲，佢係一個好靚嘅媽媽，佢係一個好靚嘅 model 啦，佢唱歌啦，佢跳舞啦，跟住諗點解你即係會結咗， 因為有好多細路仔， 問下啫 嚇。OK， 咁佢我想點解係會喺你身上會生4個細路仔而咁中意 BB 嘅咧？咁我就訪問咗佢啦，咁佢就話原來咧佢係好中意懷孕。嗰個期間嘅，佢話懷孕嗰個時候咧，佢係會覺得啊好奇妙，係有個生命喺自己個細胞裏邊成長，咁跟住咧再由子宮去養育呢個生命，再係 push 佢出嚟之後咧，嗰種血同埋肉嗰、那個自己親生嗰個感覺咧，嗰、那個 bonding 咧令佢覺得好感動啦。再加埋咧小朋友出世咗之後咧，佢就話佢可以重新認識呢個世界，咁就。睇到一啲自己完全睇唔到嘅角度去睇呢個世界啦，再加埋咧細路仔咧，佢係一個好純真嘅心啦，佢對於一啲好簡單嘅嘢就已經覺得好開心，所以佢就好中意呢個感覺，就令佢繼續有生細路仔嘅想法咁樣咯。 咁啊，嘉豪咧， 我就都一路都覺得我係唔係好適合湊細路仔，因為好似自己都未搞掂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就從來計劃都唔係諗，我同我太太都係諗住，我唔需要，即係比較可能享受即係自由自在啲二人世界咁樣。咁同埋可能我自己本身可能比較感覺係悲觀啲嘅，即係我經常覺得自己係好係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咧寫過一個古仔叫《河童》，咁佢就幻想一個咧河童嘅社會。咁佢裏面好得意，佢就話咧啲河童出世嘅時候咧，就會喺個河童媽媽嘅子宮裏面咧我哋要問一問個河童你想唔想出世啊？佢話好多河童都話：唉，唔好啊，個世界即係生老病死都係苦嚟㗎，我留翻喺裏面啦，唔出嚟啦咁樣。 所以你講起計劃咧，planning 嚇，即係我嗰陣時讀財務計劃就 financial planning。咁 financial planning 其中一環咧就係講 family planning。即係你個 family planning 就係話，唔係淨係你個下一代係點啊？你去到年紀30多、40多嘅時候，你要照顧你屋企嘅老人家，或者再上一輩嘅，即係阿爺阿嫲嗰啲，如果佢再健在，你都照顧噶。咁啊，再有下一代嘅時候，你點樣照顧咧？即係你會唔會想3、4個咧？嗱，譬如可能喺美國一啲運動員，可能好多係因為咧貧窮。而去成為運動員嘅，咁但係因為佢哋好多時候咧，佢哋冇做好嗰個嘅 family planning 家計嘅計劃咧，佢哋喺入大學之前啊，或者入唔到大學啦，喺高中16、17歲已經係生小朋友啦，咁可能去到30歲嘅時候咧，佢已經有4件啦、5件啦、6件啦，咁點算啊？ 即係你唔係個個都真係入到學校嘛，所以佢哋細細個就培養佢哋做運動，希望做到一個好嘅運動員咧，一個搞掂咧就已經可以養全家。咁而好多譬如可能我講NBA都已經有啲咁嘅故仔，但譬如講起生育，我知道都譬如有啲壓力啊，或者有啲數字都可以講下喎。 其實頭先嘉豪講嗰一樣嘢咧，都係一個幾大嘅原因咧，點解我哋香港而家嗰個出生率啦，會開始越嚟越低啊？其中一個咧就其實好多人都擔心咧，我哋個社會流動性啊，同埋嗰個生小朋友嗰個機會成盤，即係點樣講咧？就係嗱，其實香港當你生一個小朋友，當然你經濟上面要支出啦，而地方上面其實係佔少咗啲位啦，仲有好多嘢，譬如佢嚟緊即係要升學啊、就業啊等等，有好多嘢興趣班啊，好多嘢嘅焦慮喺度。其中一個研究就發現原來在香港入面中產啊，佢哋會擔心佢哋嘅細路喺將來冇辦法可以有翻自己嗰個嘅社會階梯嘅。佢好驚生咗出嚟都唔知揾唔到工嘅，可能打一份即係可能收入未必好好嘅工嘅，可能佢根本養唔到自己。呢一樣嘢咧，其實都令到唔少準可能係即係結咗婚嘅一啲嘅 couple 佢哋會有個考慮，點解我係一定要生小朋友咧？第二咧就係其實喺香港咧，女性嗰個嘅一啲嘅社會地位和教育程度，其实就是讲我们人开始想去追求些什么。有一个研究也是香港妇女基金会，她做了一个研究，就是发现25至35岁的女性有六成八的人她们会看重事业多过婚姻和家庭。所以说其实可能传统我们中国人的一些理念就是就是家庭很重要，去到现在这个 generation 甚至乎香港这个地方其实已经不再是这样。很多女性是觉得可能我自己想要事业，我不是很想投身在家庭，那可能就跟刚才 Cam 你那个朋友很不一样的看法。最后一个因素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香港其实那个物价指数都挺贵，尤其是我们住屋的地方，是不是？所以其实生小朋友讲很多的经济上面的考虑，甚至乎可能你对你的工作，譬如你生仔的时候，那妈妈都要休息的，你要坐月的等等，这些其实都影响了那个收入的。很多这些担心呢其实都会引起压力和焦虑在育儿的那一方面，亦都会因为这样令到香港人可能会却步了。 所以有机会带我去这个什么中国妇女基金认识一下。所以你刚刚讲一些焦虑呢，其实我都有跟即刚刚去完饮在美国住的朋友、台北住的朋友呢去倾偈，他都说为什么你这么多焦虑，因为他们不认识，他们来香港玩而已，他们没有生活过，香港那个步伐这么焦急，你可能翻工放工又塞车，你送完佢哋翻学之后放学又要咁多补习班啊，咁多活动嘅时候，或者个空间嗱，如果你再要有宠物嘅并存啊 ，B B 同埋宠物并存，其实系屋企要请钟点啊，或者请工人啊，嗰啲咩月子中心要搞咧，其实系即系点解呢样嘢都系一个 business 咧？点解要做嘅？即系香港寸金石土，好多人有很好嘅一啲 business idea 理念啊，去做呢方面嘅嘢，但系在哪里都好，就是养小朋友不容易。 我刚才即讲起女性想不想生 BB， 我即都看了研究说是反而是即女性想生小孩的数字呢是比男性少四倍那么多的。就是可能很多女性觉得哇，其实我回第二份工作，回了家，我生了小孩之后，我除了我想有自己的事业，我不想离开自己的事业，但是我回到家我还要想照顾小孩，还要可能帮他们安排很多补习班啊，或者是安排他的日常生活，你都是需要时间。那他们就不想生小孩，即他們覺得自己生小孩的付出是會比男性高的。 還有呢，有一樣東西是因為生小朋友對女性的那個身體，還有她之後那個變化荷爾蒙變化，還有外形的變化。其實過去呢我都有一些臨床見到一些的 client 是因為生了小朋友對她的身體外觀會肥了，可能是就是某些結構上面真的會有一點不一樣的，其實會對她的自我形象有影響。而其實生了小朋友之後她要休养嗰段时间，再之后佢有冇足够嘅精力，譬如啲记性啊，各方面其实真系有影响，会令到佢会唔会即系之后投身翻去职场上面会有一个嘅影响咧？呢一啲嘢咧，其实都令到女性会再喺度谂一谂咯。咁当然男性冇呢一个即系呢个情况 啊。我有噶，我咩噶？你啱啱讲起女性咧，我了解嘅。点解咧？有几个阿妈啲 friend 咧生咗两个、三个，佢好直接咁讲，因为即系我女仔朋友比较多。话喵，我点啊？我六点啊？我嗰陣時咧，幾年前我又好真實咁講，我 好似有啲攰喎，好似需要做啲運動喎。咁但係佢又好敏感，佢覺得即係你話我肥啫。咁我話唔係肥，我話中意做啲運動 keep 下啫。我話好好噶啦。咁佢又嬲，跟住第二次咧，有個另外個女仔同我講：喂，你想知啊？咁直接講啊，搞到個女仔而家真係係咁又去做 gym 啊，又去做瑜伽。但係我咁講啦，就係其實係大家要 fit 嘅。即係譬如我自己都係嘅。如果有一日我做老豆，無論係個仔又好，個女又好，我都想出去同佢飲嘢啊，好恩咁樣。我都講過啦，只不過。冇人我生㗎嘛，係咪先？但我個 point 係冇人我生係因為我未結婚。咁呢個亦都係香港因為有個問題，就係喺個婚姻你係遲結婚㗎嘛。而家啲人遲結婚，咁你諗下啦，如果我有一日我同一個年紀比較大少少嘅結婚，咁可能我生唔到喎。所以又嗰啲人又走去雪輪啊，搵代母啊，定點樣又卡卡啦，又拉到我去好遠喎。咁係咪代表是譬如如果我想拍拖，我又要已經係諗我同嗰個後生嘅拍拖先有機會生 BB 咧？即係唔係想生都生到㗎而家。 咁所以其實倒返轉嚟講，其實即係遲婚嗰一個現象，其實可能某程度就係話香港嘅女性嘅事業心比較重。咁但係我即係頭先聽阿明你所講，即係香港人生育率下降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哋會認為即係對於家庭呢嗰、那個或者組織自己嘅家庭嗰、那、一個冇咁重視，相對以前。咁但係我自己喺外國生活嘅時候，我就觀察到呢，即係外國嘅一般女性咧，佢哋唔認為呢兩樣嘢咧係有所抵觸嘅，即係嗰個所謂工作、事業同埋家庭。咁因為可能即係人哋嗰、那個即係分娩上面嗰個社會上嘅福利可能比較完善啲啦。咁其實都好鼓勵啲女性，唔緊要你生咗 B B， 休養好，跟住翻返嚟工作。咁對於佢哋嚟講，即係喺整體上面可能個身心靈三樣嘢都係會即係支持到佢哋去生 B B。 我有朋友咧喺澳洲啱啱生咗小朋友，佢可以有兩年。嘅停薪留職， 哇！但係佢啲 work life balance 澳洲真係好勁， 好正係啦。所以其實我諗講起晚婚或者係生育，其實我講我哋個社會嘅配套啊。你諗下香港翻工閒閒啲九至六唔使 O T 已經算好正，但你搭得車翻屋企仲要塞埋，之後其實你冇乜太多時間，所以陪小朋友啦等等，基本上喺香港上面真係要去有取捨。即係如果喺香港嘅女性嚟講，你想 keep 翻自己份工，繼續有得升職，繼續可以要 O T， 同時間又要去平衡跟小朋友相处的时间，那这个就是一个大的取舍。 所以这件事就是为什么我小时候跟我的家人的工人姐姐很亲。咁跟住佢之後就十月啦，有一年嘅十月佢走咗佬，我喊，因為我細細個就係最親啊嘛，阿爸阿媽揾食你陪唔到你。咁譬如我覺得唔同年代諗，即係其實老一輩，如果我哋係結婚，好多時候可能佢哋都有個諗法，就係話：喂，生啦，做咩唔生啫？係咪先？大家都想你生，通常都想你生嘅。好少話好開通話你唔生都冇乜所謂啊咁樣。咁但係而家環境又好唔一樣，譬如之前可能發生好多事情，又是 COVID 啦。有啲人就話因為疫情咧冇乜嘢做喺屋企咧，哇！大家冇乜嘢做就多咗小朋友啦，係嘛？多咗小朋友冇乜嘢做，但同時間又咁。你難識咗伴侶，即係譬如可能好似啲單身嗰啲難識咗伴侶，咁你又影響咗之後嗰幾年嗰、那個個個即係生育率喎。咁所以即係生 B B 係即係我諗 B B 好多人都會覺得係得意嘅，但係我哋嘅顧慮就係話養唔養得掂。 講緊呢樣嘢咧，即係近排好多人，即係我哋而家講環保啦咁樣，因為全球暖化，咁好多科學家而家都講其實咧即係溫室氣體喺大氣層咧已經去到一個臨界點，這個臨界點咧係比佢哋預測咧早咗幾十年。咁於是咧出現咗個情況就係話，哇！而家其實我哋可能點樣保育咧都唔能夠推遲咧未來嗰、那個即係氣温上升嗰一樣嘢。咁其實呢樣嘢咧某程度會好影響咗咧，即係喺好多環境哲學家講咧，就係會好影響咗未來嗰個人口政策。咁你經常就會講話，咁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即係未來個環境如果咁差，我哋嘅生活可即係未來下一代或者下幾代嘅生活未必好似。而家我哋咁容易嘅时候，其实我哋有冇责任去生细路仔咯？咁一个好简单嘅谂法就系话，可能我哋会认为，喂，系咪越多开心嘅人系越好咧？咁样，喂，如果系嘅话，咁我哋似乎应该大家都好似有一个道德责任去生育。咁但系出现个问题就系话，喂，如果好多呢啲咁嘅人，佢哋嗰个。佢哋個開心嘅情況咧，又唔係咁好嘅時候，咁計埋個總數咧，因為人口嘅數目咧，咁其實係多過咧，一個情況咧就係人口少，但係開啲人開心啲嘅，咁就出現咗一個好奇怪嘅結論。咁我哋可以留翻咧，翻嚟再講。 就咁講咯。咁我哋下一節咧，我哋嘅即係瑞士利的 B B 咧，繼續講下生兒育女嘅問題啊。 翻到嚟第四 part 嘅學人沙龍，今日嘅主題咧就係誰是你的 B B 啊？咁啊，見到啱啱嘉豪咧分享咗好多咧，即係我哋生育嘅問題啦，一啲理念啦，見到生育咧喺香港都係即係一個唔容易嘅一個話題啊！阿嘉豪。 嗱，頭先咧上一次個尾咧，咁就我好快咁啊，即係提出一樣嘢，就係話，我哋究竟咧對於有冇即係生育嘅責任咧？咁因為如果從一個功利主義嘅考慮咧，咁似乎係越多開心嘅人咧，咁個整體嗰個開心嗰個總數咧係好嘅話咧，咁嗰個行為咧就係值得去鼓勵去做嘅。咁但係當然咧，如果從功利主義基，我哋喺即係倫理哲學咧都講有好多問題。咁其中一個問題咧同人口有關咧，就係話，喂，如果你話越多開心嘅人就越好，我哋係計開心嘅總數嘅話咧，咁我哋可以想象另外一個情況咧，就係可能我哋人口咧就係double 咗嘅兩倍嘅，咁但係咧每個人嘅開心程度咧都會跌咗三分一嘅，咁可能或者甚至係再多少少嘅，咁但係咧整體嗰個總開心嘅總數咧都仍然係大過原本嘅，咁但係我哋聽落又哇咁好怪喎，咁樣嘅情況，即係純粹以人口嘅數目咧嚟增加咗咧整體開心嗰個總數，咁呢一個咧其實咧亦都係咧同我哋今日嗰個問題咧誰是你的 B B 咧係有一個好有趣嘅關係，咁啊有趣嘅關係咧其實就係同一個我哋喺人口哲學裏面講咧，叫 non-identity problem 有關嘅。咁呢一個 non-identity problem 咧，就係同係講你嘅身份，即係邊個會係你嘅 B B 咧？咁其實就係由英國牛津嘅哲學家 Derek Parfit 咧咁去提出。咁我嗰個諗法係好得意嘅。咁我哋首先諗下，咁我哋都認為我哋係對下一代或者未來幾代，即係尚未出世嘅人咧，係有一度的責任嘅。咁我相信大家都認同我，可能好簡單咁樣諗就係話，譬如我哋而家喺呢個地方。我哋嗰個錄影廠裏面咧，我哋可能埋藏咗一啲咧假設叫做污染物，咁但係呢污染物咧喺未來一百年咧都冇問題嘅，但係一百年後會釋出，咁佢一百年後釋出嘅人咧，將會俾佢影響嘅人咧，仲未出世噶嘛，咁但係我哋都覺得呢個行為有問題，咁其實某程度我哋都認同咧，我哋係對未來未出世嘅人咧係有個道德責任，我哋唔希望想傷害佢，咁我哋另外，咁我哋可以繼續諗啦，咁不如諗下，即係譬如可能想象下我哋爹哋媽咪。計劃生育我哋嘅時候，咁可能佢哋想象下佢哋嘅經濟唔係幾好，咁佢哋諗，咁不如可能我即係儲到夠錢，隔兩年我哋先生啦咁樣，咁感覺上都好似幾啱啊，係咪先？即係希望為下一代有一個好啲嘅未來。如果我哋當時咁樣諗，咁我哋就冇出世到嘅。咁呢個 non-identity problem 咧，其實某程度咧就係咁樣樣啦。咁我哋就係、其實佢想探討嘅問題咧，就話我哋認為對未來嘅人有責任，其實個原因係乜嘢嘢咧？基於一個咩嘅理由咧？個理由係咪因為我哋會傷害咗佢哋咧？如果係嘅話咧，似乎出現咗一個問題。我又俾另外一個例子大家諗下。而家假設有一個好有錢嘅夫婦，佢哋生唔到細路仔，咁啊同你講，同你同你嘅伴侶講話，你而家生個細路仔，但你賣俾我，賣俾我咧，佢就要做奴隸嘅。咁咁但係啦，當然佢做奴隸，佢做有錢人嘅奴隸，咁嘅生活咧都係可以接受嘅。當然咧，亦就唔係一個好好嘅生活啦。可能佢係冇乜自由，或者佢嘅自由比一般嘅細路仕少啦。咁但係佢嘅生活咧都尚可，係咪先？佢都享受緊一個好嘅物質環境。我哋覺得咁係好有問題噶嘛。咁於是你想象啦，呢對夫婦唔接受呢個有錢人嘅提議，佢哋自己咧另外計劃去生個細路仔。咁但係其實佢傷害咗啲咩人呢？如果佢唔接受呢個有錢人嘅提議，咁佢其實就冇會生到一個會賣俾呢個有錢人做奴隸嘅細路仔。咁而佢係生咗另外一個細路仔出嚟。咁但係咁、那個問題，我哋覺得如果佢賣即係賣咗俾個有錢人，係一個唔啱嘅事嘛。但係佢唔啱嘅問題係傷害咗一個乜嘢嘢嘅人呢？佢冇傷害到嗰、那個。賣俾有錢人嗰個細路仔，即係佢哋原本諗住生佢賣做奴隸嗰細路仔，因為如果佢哋唔接受嗰個有錢人建議，呢個細路仔根本就冇生佢出嚟。但如果接受呢個有錢人嘅建議，呢個細路仔生出嚟，佢嘅生活咧，亦都未差到咧係一個唔值得去生存嘅生活。咁呢個咧就係、是、所謂嗰個 non-identity problem， 就係話由於我哋計劃生育，我哋得出嘅決定咧係影響咗咧未來有乜嘢人生出嚟，咁所以可以翻轉頭我哋講環保嗰個議題就係、是、話，喂，如果我哋而家考慮有兩個政策，一個政策咧就係、是、我哋講保育嘅政策，另外一個咧就唔、是、保育啦，而家今朝有咗今朝罪，我哋而家用曬資源先啦，咁我哋就喺度諗啦，如果我哋行嗰個保育嘅政策，似乎梗係好啲咧，因為可能我哋咧嚟緊我哋冇濫用到地球嘅資源，咁可能喺一百年後咧。咁我哋嘅資源都會慢慢穩步上升咧，咁生活好好。咁但係咧，如果我哋想象，喂唔係，我哋就即係用曬資源先啦咁樣。咁當然啦，即係可能未來嗰幾年嘅生活好。咁但係咧，長久嚟講， 一百年来咧都系可能好差嘅。咁我哋梗系认为保育嗰个政策好啊。咁但系咧，我哋去接受或者我哋去行边一套政策咧，系影响咗大家对于生育嗰个意愿。咁所以咧喺呢两个政策之下咧，得出嚟会系两批唔同嘅人。咁所以我哋无论行边个政策咧，都唔会影响到未来嗰一啲人佢哋嗰个生活条件嘅。因为一系佢哋冇出世，一系咧佢哋出咗世喺嗰个生活环境系差，但系都未至于差到不能接受咁样。 不過即講起氣候政策，亦都講起呢個咁哲學嘅問題啦。咁但係而家咧都有，即係其實2018年都有一個細路女啦。咁佢就係被我哋之前嘅政策影響之下長大嘅細路仔啦。咁佢就係覺得即係有個叫做瑞典嘅，佢係叫做 Greta， 佢就去咗呢個聯合國嗰度開會去發表啦。咁佢就係講話，其實而家你哋大人，你哋做落嚟嘅嘢，你哋講咗咁多年要控制嗰個碳排放，但係咧而家你哋一直都冇做，而家就係由我哋去承受咯，即係由我哋，即係佢哋15歲就係由佢哋呢班細路仔去承受。咁就其實而家個天氣咧就係變咗係負債指環啊，即係我哋之前咧。之前我哋再上一代嗰啲年代咧，佢哋用碳咧用得好多，咁咧就越嚟越咧，我哋個地球氣温就越升啦。要而家聯合國咧講緊2050年，我哋要令到個碳排放係變咗零啊 zero 嘅時候，我哋先至可以控制到氣候增加1.5度咯。咁但係其實增加1.5度咧，其實已經係好多啦。而家我哋已經增加咗即係喺之前100年可能已經增加咗0.幾，差唔多1度啦。我哋嚟緊呢一段時間咧，要控制到冇碳排放，或者係即係將減排負碳排放，先可以令到個增加變少咯。咁所以咧，呢個有咩問題咧？就係我哋可能講緊2050年，點樣令到佢哋嗰個年代出世嘅小朋友係唔用碳咧，就係可能你食肉唔可以食肉啦，即係因為畜牧業好多碳排放啦，或者係 travel 上面咧，佢哋唔可以周圍去旅行。咁所以其實我諗，咁如果我哋仲繼續好鼓勵大家生小朋友，咁佢哋其實會唔會一個好嘅，即係好好地成長嘅一代咯？ 我諗教育都好緊要啦，所以咧就譬如你好似有啲電影 Game Changers 叫人哋食齋唔好食牛啦，因為牛食好多草啊，或者係佢燃燒好多嘅燃料咧，咁令到個世界個碳排放提升。譬如之前巴黎奧運，咁好少做奧運賺錢嘅，最尾奧運其實賺到錢同佢哋環保啊冇冷氣有關。咁呢個之後可以有機會講下啦。咁我知道拎佢好多數字數據都可以去講下喎。 我啱啱想係回應阿 Cam 嗰個 point， 因為我喺度諗咧，其實如果我哋講話係負債指環，但我又咁諗喎，其實而家啲細路之所以可以一出世就有冷氣碳啦，有 iPad 用啦，有智能電話啦，其實呢啲都係用緊地球嘅資源嚟嘅喎。如果好似我哋頭先咁講 ，OK。咁全部人咧都唔准开冷气啦，我哋用翻风扇啦，甚至风扇都唔准你泼扇啦，即系我哋细个嘅时候系咁样，或者全部人都唔准睇电视，唔准用 iPad， 唔准用智能电话，你用翻普通嘅电话用电话线，咁其实又得唔得咧？即系我谂个世界去到而家，当然有好多保育嘅问题，其实我都同意我哋要保育，但亦都系因为我哋过去可能就投放咗好多能源啦，好多资源啦，亦都可能系因为咁样用咗好多地球资源，我哋先有发展到今时今日嘅科技，咁所以。負債指環可能是真的，但那個指環可能是還緊可能對地球的傷害，亦都是還緊科技的發展，所以其實兩樣東西都是一個平衡來的。 所以你講起這件事，大家不要看小教育的重要性，即係近期可能你見到哈佛大學有很多的不同的消息啦，你見到其實大家其實如果要望翻小朋友成長，希望佢入到好嘅大學，就係揾好嘅工作，令到下一代更加好啊嘛。咪啱啱同兩個直谷嘅朋友交流，就係話佢哋喺自己嘅公司，一間係做晶片嘅，一間係做電子科技。大家對於呢個品牌都好出名，但都唔會講啦。但係話佢哋電子車啊，揸架電子車，原來每個月咧可以慳咧成即係一免費充電啊，可以慳成大概係5000港元。咁呢個都好多喎，入油費喎，慳5000港元，咁佢揸電車嘛，咁美國嘅電車可能佢又更加鼓勵你揸電車咧，咁啊税比較低啲啦。咁我話啲能源你公司俾啊，公司行 solar 嘅，即係行呢個係即係電子太陽能嘅。咁你話太陽能點樣去做啊？第一有地啦，第二就係天時地利人和啦，係嘛？第二就係你個教育啊，即係譬如好似印尼 又是二億人口啊，跟住你話菲律賓又是一億人口，但相對嚟講可能教育水平比較低啲，好多人活喺呢個貧窮線下，點解咧？教育水平相對嚟講低，咁所以我自己覺得，譬如你譬如我哋去到做節目，可能好多人覺得我哋係呢個清談節目，但好多人其實有學術水準係會聽我哋節目，因為你當你有比較學術水準嘅時候，或者小朋友對於學術有耐性，對於畫畫有耐性，佢哋咪更加想聽加油講哲學咯，我講飲食咯，或者講一啲。真係有料到嘅一啲資料，但係講到尾啦，生意好女唔容易嚇。我嘉豪係咪好似有啲感慨喎？ 我唔係啊，我都係仍然喺度思考緊頭先即係阿 Cam 講呢、這個即係負債指環嘅問題。我即係就係諗翻嗰個所謂 non-identity problem 咯。咁個問題就係話，咦？如果當日即係所謂富，或者我哋上一代冇生我哋而家都冇得 complain 咯。即系而家能够 complain 就系因为生咗我哋出嚟。如果当时考虑就系话，哎，我哋不如保育啦咁样样。因为其实即系喺环境哲学里面咧，经常都讲其中一个大问题就系因为人口过剩，所以咧就对环境产生咧好多负面嘅影响。即系尤其喺上世纪嘅时候，即系唔系话而家咁样样。咁于是如果假设我哋上世纪嘅我哋嘅上一代系好环保嘅，咁我哋就谂，哎，咁而家真系唔适宜生个细路仔，咁我哋就冇出世到咯。咁就唔知邊個係佢哋個 BB 咯。 又或者如果佢哋上一代諗好環保，佢哋利用地球嘅資源好啲，佢哋都係生細路仔嘅。但係我哋可能就會即多啲，唔使咁鏡住用資源啦咁樣咯。 所以我覺得所有嘢都係一個平衡嚟嘅，即係其實我哋科技環保生與唔生，所有嘢都係你好難去揾一個。最好的 solutions 真係好坦白講，你生咗你永遠都唔會知唔生係點，你唔生又唔會知道生咗係點噶嘛。咁其實所以其實你 look back 其實某程度上係一個 hindsight bias 嚟嘅，即係你已經行到呢一步，你咪望翻之前嗰一步，基本上就你咁樣去 judge 嘅話，其實某程度上又有少少我覺得唔係最合理咯。 係嗱，咁啊，今集時間啊差唔多啦，咁啊多謝曬收睇我哋嘅呢個節目啦，下一集咧我哋再見啊，拜拜， 拜拜。Thank you.